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是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这一阵我们说的是便秘的事儿哈。那么具体到便秘和老年痴呆啊，他们这个病症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呢？ 那么作为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啊，说这个便秘和老年痴呆，如果要是说不细想的话，可能认为他们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实际上便秘和老年痴呆这种阿尔茨海默症啊，他们之间关系真是千丝万缕。为什么呢？我们先来说一下阿尔茨海默症吧。那么阿尔茨海默症啊，很大一部分人是血管性的痴呆。什么叫血管性的痴呆呢？就是他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呢，是由于这个脑血管的病变而诱发的阿尔茨海默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吧，大脑里面这个小血管的这个堵，对吧？那么我们这个腔隙性的脑梗长期的没有被控制好，这个时候记忆力逐步逐步的下降，然后认知能力逐步逐步的下降，相当于是一个慢性的脑功能的减退，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个海马回的功能会下降的更厉害，认知功能、情感功能都会处于一个下降，最后是衰竭的一个状态啊，让我们阿尔茨海默症逐步逐步的加重。那么再说一下这个脑里面的这个颅内的这个刚才说的是一个微血管的改变哈。那么我们再说一下颅内的这个小血管的改变吧。我们颅内的小血管的一个堵，那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我们脑梗这样的事件发生。比如说眼前经常的发生黑蒙啊，经常的走着走着路就控制不了，就摔跤啊等等，手不听使唤等等，这个时候大脑就会造成一个长期的缺血缺氧的一个状态哈。这个时候也是血管性痴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再说脖子上这个颈动脉还有椎基底动脉这个大的动脉的堵吧，这个不用说了。那么这个大的动脉一堵，那老年人肯定是大的这种偏瘫，半身不遂，甚至是整个人就失去生命了啊，这个对脑功能的影响就更为严重了。那么无论是我们大血管的伤害，颅内的小血管的伤害，微血管的伤害，其实都跟便秘有关系。为什么？便秘，长期的便秘，体内的毒素是会被蓄积的。那么体内的这个毒素蓄积下来了以后，它就形成一种氨毒。这个氨就是那个 氨气的， 对，氨气氨水的这个氨哈。它的这个氨毒呢就会伤害我们的血管。血管内膜被伤害了以后，这个时候动脉硬化就加剧了。动脉硬化加剧了以后，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无论是这个颈动脉啊，颈总动脉、椎基底动脉，还有颅内的小动脉，还有颅内的这种微动脉哈，它都会发生堵。 堵了以后呢，就发生一个血管性的痴呆，这就是阿尔茨海默症就产生了，这是问题之一啊。另外，这个氨毒会直接损伤到我们大脑的神经，脑神经这种神经元啊，它对这个氧的这个养分，一个是氧气的氧，一个是营养的氧哈，它对这个养料的这个要求非常高。您看我们其他的地方缺血缺氧，比如说有一些缺血缺氧，或者是缺血缺氧时间长了，它的这个坏死啊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大脑在缺血缺氧7分钟内，人就会脑死亡，人就没有生命了。而且人的这个神经元脑细胞，它一旦死亡了以后不可以再生的，就是你生下来你这个神经元是多少就是多少。当然新生儿生下来以后，他这个神经元无论是树突还有轴突哈，他是随后天的这个环境的因素，他是会多出来的。但是他多到一定的时候，这个孩子3岁的时候，他这个神经元就是一定的定，就是一个定数了，他就不可以再多了。那么大脑功能发育完善以后，不可以再多了以后，那么再往后就是您少一个就缺损一个，它不可能再繁殖出来。不像其他地方的这个细胞，比如说像我们肝脏的这个细胞，它可以再生出来。那么我们人只要是移植一小块的这个肝哈，它这个肝细胞呢它会繁殖出来。但是这个大脑的神经元您伤害到一个，对吧，他死一个少一个，他不可以再生。所以为什么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年龄越大，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发病率越高呢？所以这个它都是有关系的。那您这个人是长期便秘的，而且便秘赵老师真的他不可能便秘的人说我今天便秘了，然后比如说我用一点这个番泻叶也好，用一点果导片也好啊，或者是决明子茶也好，我一吃我明天就好了，彻底不便秘了，不可能。因为便秘是一个慢性疾病，可能中老年朋友用了很多办法，但是这种便秘它会反复发生。尤其是有一些人，他这一个便秘他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伴随他的一生。那您想象一下，二便不畅的话，这就是毒素蓄积在人体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这种氨毒就直接伤害我们脑细胞的这个神经元。那么脑细胞神经元伤害了以后，您赵老师您想象一下，我们的记忆力能好吗？对吧，认知能力能完善吗？它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就是说本身哈，随着年龄的增长的，它的这个缺血缺氧啊，甚至有些微小血管的堵塞呀，大中血管的堵塞啊，就已经对它的这个健康有威胁了。那么再加上这种便秘的话，这种氨气对于它大脑的这种影响可以说是雪上加霜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脑的营养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便秘呢在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里面来讲啊，它分了好多个症候群哈，像这种阿尔茨海默症的又合并便秘的这样的人，他大多数属于这个体虚肠燥症。听众朋友都知道啊，我们肾呢是先天之本。肾怎么讲是先天之本呢？就是说我们与生俱来的各个方面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人的抵抗力，比如说脏腑的这种功能，它都是从母体那个地方遗传来的。您看我们给那个新生儿接生的时候啊，生下来以后，比如说查到这个孩子贫血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他妈妈是不是贫血，然后倒过来一看他妈妈的那个化验单啊，肯定他妈妈血色素是低的，妈妈贫血孩子就贫血，妈妈身体弱这个孩子身体就弱。所以我们人的很多的能力啊，它都是先天禀赋来的。那么中医讲呢，就是肾的功能，对吧？肾的功能也就是我们从母体那个地方继承来的人体的各个方面的功能，所以这个是先天之本。那么这个先天之本要靠后天之本的濡养，就是说您的先天之本从母体那儿继承来的这个先天之本，无论是强也好弱也好，它 它都需要后天之本的濡养。后天之本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人的胃肠道的功能。您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能不能被消化、被吸收，能不能被利用，这是一个关键。哎，您后天吃进去的这些食物能很正常的被消化、被吸收、被利用，加上您的营养又是非常均衡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才能濡养我们肾的先天之本。那么肾的这个先天之本得到更好的发挥以后，我们整个人的这个健康状况才能得以延续和维持。那么如果我们后天的这个后天之本胃肠道的功能不好，便秘呀、腹泻呀时常的伴随我们人的一生哈，这个时候人健康是不会好的。您看有一些生下来的那个小孩啊，他就经常的腹泻，那么这个时候那个孩子就会长得面黄肌瘦了。然后比如说这个孩子经常的便秘，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肠燥火热啊，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呢很容易这个热上犯于肺，经常会发生这个扁桃体炎呀，经常会这种气管炎呀、肺炎呀等等这些症状呢就来了，那这个孩子他后天的这个健康状况也不会好。那么到了老年呢也是一样的，如果您的胃肠功能不好的这种情况下哈，您反复的便溏便秘，那这个时候营养是不能充分吸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肾功能是不强大的。那么我们脑为髓之海，就是说我们这个骨髓它聚集成为一个海洋，就是我们的大脑，对吧？哎，整个的脑组织它是一个骨髓的一个集中的体现。所以呢这个时候您的肾功能要不好，肾是主骨生髓的，对吧？肾的功能不好，肾不能得到后天脾胃这种后天的这种濡养的情况下，肾的功能不好，这个时候您的骨好不了，髓生不出来，那这个时候脑的功能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这就是中医讲的阿尔茨海默症。那么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春养生，夏养长，对吧？秋养收，冬养藏，冬季是养肾的一个非常的好的这么一个季节啊，肾主收主藏，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呢，肾的功能呢要强大起来，哎，肾呢，要把这个营养物质啊，我们的精液呀这种呢都要收藏到我们的体内，然后呢肾的功能强大了以后呢，脑的功能才能强大，对吧？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种有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的人，同时又有便秘的人，他大多数属于一个体虚肠燥症。所以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呢要给这些人呢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改善他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用牛髓膏，中医的牛髓膏，哎，用这个牛髓膏来干什么呢？用它呢来益气补虚润肠通便。那么这个牛髓膏呢，我们听众朋友也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啊。怎么做呢？就是用这个人参、牛髓、杏仁、桃仁三药，哎，他们呢每一样这个药呢是各60克，然后用蜂蜜呢是240克，再加上核桃仁呢是90克啊。核桃仁呢是要去了皮，然后呢把它也是磨细了啊，磨成这个沫的这种状态。怎么个做法呢？是把这个人参、杏仁、桃仁、山药，还有这个核桃肉，把它们呢全部研成沫，研成沫以后呢备用。第二步呢，就是把这个牛髓啊放到这个铁锅里面，然后把它加热了，把它融化了，再把这个蜂蜜呢给它放进去，然后呢同时呢把它这个煮了啊，就是在这个铁锅里面，就像那个牛髓是油嘛，对吧？把它化开了，化开了以后呢把这个渣呢去掉滤净，然后再把我们上面说的这个人参、杏仁、桃仁、山药还有核桃仁啊，把这个呢药沫给它放进去，然后不断的搅拌，不断的搅拌啊， 然后把它这个炒到一个颜色发黄，但是不能焦了啊，要这种微黄甚至是金黄这种状态都可以，但是不能焦了。哎，炒到这种黄色的状态以后呢，然后呢把它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先放凉，然后呢听众朋友要记住啊，然后一定要放到瓷器里面来让我们来食用，一定要用瓷的这种食物的罐把它装起来。然后怎么来服用呢？就是5到10克空腹细嚼，哎，这个呢就可以起到益气补虚、润肠通便这样的作用。哎，因为这个体虚肠燥症的人啊，他呢是这个肠道里面呢，他第一呢是干的，是燥的，然后他的这个津液呢是亏的，所以呢他的大便呢是密结的。这样的人呢，他的正气呢是虚损的，同时呢还会有这种肺虚的咳嗽，还会有这个五劳七伤。所以这一款药膳方呢，它能非常好的促进我们骨髓的这个造血的功能，哎，所以对这个各类的贫血呢，它也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它特别适合于我们中老年人的精血亏损、气精不足，而且有的人是这个须发早白、牙齿松动啊，而且这个就是各方面的精力都减退这样的老年人。所以说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同时又有这个便秘这样的老年人呢，哎，大部分人是属于这种体虚肠燥症，可以用这款牛髓膏来进行缓解。第一呢是补肾了、补精了、蒸髓了，让我们脑功能增强了，同时便秘的问题呢也解决了。 那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呢，比如说有一些脑血管疾病的人啊，因为既然你有脑血管疾病吧，可能就有一些大中小一些血管堵塞呀，造成一些病变了。那么这个时候您如果再有便秘的话哈，这个安毒对于脑神经系统呢有直接和间接的这种伤害， 哎， 所以很有可能就会呢加速阿尔茨海默症的这样的情况的发生，是吧？另外呢，如果你已经有这个脑血管疾病啊，再加上并发了有阿尔茨海默症，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对 啊，对你的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呢，刚才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牛髓膏啊，当然了，可能大家没有听明白里边怎么来制作。其实我刚才看了里边那些材料啊，其实都可以弄到的啊，而且制作呢这个过程呢也并不是太难。大家呢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在肝、心、脾、肺、肾五脏中，肾为先天之本，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肾的功能正常，是我们其他脏器功能正常发挥的源头。同时，我们人体出生后，生命过程的维持以及其所需要的精、气、血、津液等营养物质的生成，均有赖于脾胃运化所生成的水谷精微。所以，祖国医学称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中医学理论中也有脾主四时之说，如《素问·太阴阳明论》说：“脾者，土也，至中央，常以四时至四脏，各以8日既至，不得斗主于时也。”意思是说，脾属土，聚于中央，在四季春、夏、秋、冬之末，各18日统领人体的肝、心、肺、肾四脏，说明春夏秋冬四季之中皆有土气，所以脾胃不单独主管某一时令。脾胃健运，则肝、心、肺、肾四脏方可得以滋养，功能正常发挥，人体康健，正气充足，不易得病。 即使患了疾病也容易康复。此所谓四季疲旺不受邪。作为我们中老年人，一生之中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肠胃问题，小到便秘、腹胀、腹痛、腹泻、消化不良这些症状，大到慢性胃炎、胃溃疡、胃癌、直肠癌等疾病。但是在生活中，不论我们是为了延年益寿的养生，还是在其他慢性病治疗的康复中，很多人并不重视肠胃方面的问题，这也是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的主要原因，直到小病酿成大祸患。肠道菌群是我们人体奇妙的生态圈，胃肠道菌群被打破，人体就会产生疾病。补充好益生菌和益生元是我们滋养肠胃的根本。补充好嗜酸乳杆菌、植物乳杆菌、鼠李糖乳杆菌、干酪乳杆菌、副干酪乳杆菌、动物双歧杆菌、两歧双歧杆菌、肠双歧杆菌、婴儿双歧杆菌，这九种益生菌很重要。同时也要补充好益生菌的营养物质益生元，才可以使得肠道的有益菌群健康成长。补充哪些益生元呢？可补充低聚果糖、低聚异麦芽糖、低聚半乳糖、低聚木糖。如果您想调理脾胃，促进肠道相关疾病的康复，促进人体慢性疾病的康复，进一步了解相关知识，可在早晨8:30之后拨打节目电话做进一步咨询。 那刚才呢，我们啊跟大家讲到了，就是便秘和阿尔茨海默症，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老年痴呆之间的关系哈。那么说到这个病症哈，那么我们如何用其他一些办法能够加速它的这种改善呢？ 您看这个，有阿尔茨海默症的人，对吧？哎，同时呢，又有这个便秘的人，哎，那么阿尔茨海默症，刚才我谈到了，哎，它跟这个我们脑血管的病变是有关系的，对吧？那么有脑血管病变的人，同时呢，他又会有这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甚至就有人有糖尿病啊等等。那么这么多的慢性病，在我们同一个老年人身上，您想一下，他肠道的菌群能正常吗？肯定是不能正常的，因为只要是老年人有慢性病，肠道的菌群一定是失衡的。所以这样的老年人要解决便秘的问题，一定要给我们人体补充够足量的益生菌，就是好的细菌一定要补充进去。那么好的细菌要补充进去的话，第一是量要足够，第二呢是种类要足够，同时呢不仅仅要补充益生菌，还要补充益生元。益生元是什么？益生元就是周老师您用的非常好的一个词，它是滋养益生菌的营养物质。哎，所以呢我们人既把这益生菌补充到人体里面了，同时又把益生元补充进去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的菌群就它不失调了，它就变成一个正常的菌群状态了。肠道只有在菌群状态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大便的性状才能正常，哎，才能缓解我们中老年人的脾胃虚弱症，才能缓解我们的肠燥症，对吧？才能让我们的大便里面的水分能够充足的保持在60%-75%之内。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老年人的这个便秘的问题才能很容易的被解决了。 其实说到要想不便秘哈，首先要达到呢肠道内的菌群平衡。 哎， 那么所谓的菌群平衡呢，比如像益生菌呐、以及滋养益生菌的益生元呐、这些是必不可少的。 对， 那其实说到 那其实呢，说到益生菌哈、啊，它在肠道内呢有很多种啊、 嗯， 这些种类都会叫做益生菌， 对， 好像有起码有九种是吧？ 对， 嗯、 哎，这是九种，一定要均衡的全面的补充进去。 嗯， 您比如说，有的人说，哎，我这个东西，我也用了双歧杆菌，对吧？啊，我也在食用，哎，但是觉得，怎么好像好两天，然后又不行了、 嗯？ 这个时候就是益生菌的种类没有补充够。 对， 哎，有的人呢是补充了益生菌，没有补充益生元，所以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嗯， 所以呢，九种益生菌。四种益生元要同时补充进去，那么这个时候便秘的问题呢就比较好解决了。 嗯 嗯， 好的，那目前呢我们正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哈，如果大家呢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打电话，凡是打进电话的前二十名听众朋友啊，都可以来体验九种益生菌以及呢滋养益生菌的四种益生元、 嗯、 啊，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大家呢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好，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天南地北唱中华》，王俊杰作词，张天赋作曲，乌兰图雅演唱。 一首歌飞过万户千家，从南海飞过北国百花，那是汹涌的心，那是澎湃的梦，那是心上盛开的花。一首歌走过春秋冬夏，从东海走晚霞，那是火热的情，那是炙热的爱，那是心中祝福的话。天南地北唱中华，唱着那盛世锦绣繁华，家家过上好日子，幸福吉祥你我。 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